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二集，清明狂魔何玉。冬至一面告诉自己不要想太多，一面又忍不住觉得那节车厢有点邪门。穿过两节车厢，他终于找到一个人比较多的硬座车厢，看见个空位就走过去。 你好，请问这里有人坐吗？ 正在打游戏的络腮胡汉子飞快抬头扫了他一眼，嘴里说， 没有，坐吧。 对方五大三粗，阳刚之气四溢，冬至的安全感油然而生。他余光一瞥，对方正在玩的游戏就是冬至辞职前做的游戏。这款游戏叫做大荒，以山海经为背景，将满天神佛、人间妖魔都融合在了一起，上市之后广受欢迎，很快占据了排行榜前列。游戏收益决定了部门员工的绩效，所以这三年来工作累归累，薪资待遇都还不错。冬至一人吃饱全家不饿，攒下来也小有积蓄，否则以项目经理的变态程度，冬至估计熬不到三年，一年就跑了。 这个阵容打不了祝融的，你得把召唤兽换掉。 他忍不住出声，汉子正因为团战输了被队伍里的人骂得狗血淋头，闻言没好气道， 你行你上啊。 冬至也不客气，拿过手机开始换装备和召唤兽，然后组队下副本，动作娴熟流畅，一看就是个没夜生活的资深宅男。汉子肃然起敬， 我靠，大佬你在哪个区啊？能不能分条大腿给我抱一下啊？ 咱俩同区，你加我好友吧。 一来二去两个人聊上了，冬至得知汉子叫何玉，也去长春，是部门旅游。 千里迢迢的，不坐飞机也就算了，领导也不让买个动车票，居然还让我坐硬座。 什么公司这么抠啊？你们领导该不会在这节车厢里吧？小心被他听见了。 没事，他在软卧那边呢。 这公司好像比我们部门还要变态啊。 冬至，嘿嘿，你这名字挺好玩的啊。真的姓冬吗？有这个姓？ 当然，就因为姓冬所以才叫冬至，比较好记，正好我还是冬至那天出生的。哎，是不是很巧啊？ 何玉抬头仔细看了冬至一眼，然后才点点头。 太巧了。 聊天加上玩游戏，刚才心有余悸的恐惧感渐渐就没了。冬至想起自己还没完成的画稿，又从背包里拿出来。何玉看见那画就咦了一声， 你的画跟大荒的风格好像啊。 冬至给水猴子画上指甲，头也不抬到。 对啊，我就是大荒的美术，对外公布的网名是东东枪。 何玉张大嘴巴，冬至就给他看自己之前存在手机里的画稿和签名，何玉这才信了。 哎呦，大神请受我一拜。 他猛地抱住冬至。 天哪，天哪，我摸到活的大神了。 对面打瞌睡的人惊醒过来，用原来是一对基佬的表情看着他们。冬至啼笑皆非，想推开他，奈何何玉抱得太紧，居然推不开。 老天待我不薄啊，虽然有一个小气刻薄的领导，却赐给了我跟大神邂逅的机会。 他赶忙从旁边的书包里掏出纸笔，星星眼道， 大神给我签几个名行吗？ 签几个？ 那每页都签一个可以吗？ 冬至看了那一本起码有1000页的空白笔记本，默默签了5个名字，然后合上递回去。而后何玉就开始阐述他对冬至的崇拜之情。 我呀特别喜欢你画的那几个女主角，尤其是画中仙那个小萝莉太可爱了，游戏粉丝还做了个视频，你看过没有？他们用的那背景音乐呀。 冬至乐了，他不是不知道大荒的火爆， 但是他没想到自己也会受到粉丝追捧，不好意思之余，有种这几年加班总算没白费的欣慰感。把水猴子的草稿打好，又指点何玉几句游戏攻略，冬至开口说： 我有点饿了，想去餐车看看，你有什么想吃的吗？ 哎，我去买。 哎，不用了，我正好想去走走，你把这场 PK 打完，不然又要被队友骂了。 那麻烦大神帮我买个方便面，回头我手机转账给你。 我请你吧。 那能不能顺便在方便面的包装上也给我签个名啊？ 摆脱签名狂魔何玉，冬至朝餐车方向走去，一路上也有几个像他这样大半夜还不睡到处走动的乘客，但更多的则是在座位上打瞌睡或者看电影。车厢内的灯也被关掉大半，昏暗的影子伴随脚步往前走动，时隐时现。火车微微颠簸，冬至不得不缓下脚步扶住车壁，然后他就看见自己的影子抬起左手朝他挥了一下，像是在打招呼。冬至猛地回头，没人，前后都没人。那一瞬间，冬至需要调动自己全身的意志力才能忍住大叫出声的冲动。深吸了口气，他再次朝地上看去，影子还是影子，顶多只随着列车的前进而微微颤动，刚才的情景仿佛是自己眼花了。冬至定了定神，发觉自己手心里全是汗，摸在车壁上滑滑的，他赶紧加快脚步，没敢再往地面看。餐车里灯火通明，里面也有三三两两的人坐着，冬至下意识松了口气。他点了一碗红烧牛肉面，又给何玉买了个方便面和若干零食，正准备走到空位上，一个孩童忽然从旁边的座位上跌出，摔落在冬至面前。冬至吓了一跳，一手放好东西，赶忙弯腰扶起孩童。 小朋友，你没事吧？ 小女孩六七岁的年纪，梳着两条辫子，整齐刘海下面是一张苹果脸，非常可爱，就是神情有点呆。听见冬至的话，隔了片刻才缓缓摇头。冬至低头看她膝盖，没摔破，还好。一名少妇匆匆走过来。 哎，彤彤。 小女孩回身张开双臂，顺势让少妇抱起来。依赖的举动足以说明两人的关系。冬至生怕对方误会，连忙解释。 小朋友刚才摔下来了，正好让我碰上。 谢谢你啊，这孩子太顽皮了，我本来想去订餐的，结果这才离开一会儿就出状况了。 那个，我正好也要在这里等送餐，要不你把小朋友放在这儿，我可以帮忙看一会儿。 少妇一脸感激，连番道谢，将女儿放在冬至对面的座位上，嘱咐她要听哥哥的话，就去订餐了。小女孩很安静，一点也没有妈妈口中所说的顽皮。她与冬至两个人大眼瞪小眼，一句话都没说。冬至觉得有些怪怪的。这时乘务员端上牛肉面，买好了东西的少妇也很快回来。 太谢谢你了，我一个人带着彤彤出来，有时候实在没办法兼顾到他，幸好一路上总有你们这些好心人。 少妇二话不说，硬塞给冬至一瓶矿泉水。 没关系，彤彤本来就很乖。 哎，乖过头了吧。其实彤彤有自闭症，他爸爸也是因为彤彤这个病才跟我离婚的。我平时工作忙，好不容易放个假，就想带着彤彤出来玩一玩，好让他多看看山水，说不定病情会有好转。 小女孩很乖巧，接过母亲的面汤，一勺一勺的吃，动作有点迟缓。冬至心生同情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